one curse. 哇，真闪卡好靓啊！多谢叔叔。 我杀人嗰人仲会升仙噶啦！我唔系变态色魔，我杀人系为咗报仇啊！ 2002年12月4日星期一，沉迷闪卡嘅10岁女童陈乐文喺元朗广场遇上唐永强，自此之后佢就冇再翻屋企，直至到21号，佢再现人间，竟然系喺一个沙井嘅出口。唐永强承认因为妻子不忠，深深怨恨。相信只要杀死5个有血缘的人，然后自杀，就可以驱使5只鬼魂向妻子报仇。这一切到底是他淫欲屠杀的借口，又或真是他执迷不悔的信念？ 闪卡好靓啊！ 我不扮啊，我费事吓亲你又。 你扮 咁望住我啦！ 好多人想你聽下你，即係親身演繹一次。 真係啊！ 嚇，雖然我哋唔應該講笑，不過俾你講扮一扮先。 唔好啦！ 試下一二三， 唔好啦！我驚更加驚嚇，唔好，唔好俾講。 女仔就係咁噶，你嗌佢做咧，佢話唔好。係 啊， 下次唔好咧，佢 我哋呢啲咁樣就唔矜貴噶啦嘛，要收埋啲噶。 好啦， 喂，咁啊就頭先咧就聽到咧，就即係嚴佩珊啦，同埋阿陳樂文呢兩位即係受害嘅女童。其實當時咧，佢哋即係。一個咧，或者其實被 highlight 咗，就係因為閃卡而中招啦。咁呢個就係陳樂文。係啦，咁陳樂文咧，其實就係喺12月4日咧就已經失咗蹤嘅。咁當日咧，佢就離開咗屋企，就去咗呢個咧叫做元朗廣場。咁元朗廣場喺邊啊？ 喺元朗咯。 阿元朗人 好明顯㗎啦，係嘛？ 講清楚啲啦， 其實 咧，個個都知㗎。 其實有一個好重點啊，元朗廣場其實對面喺邊度咧？就係元朗差館。其實很近㗎咋， 即係大堂站嗰度啦， 係我唔記得嗰個站係咩啦嚇，即係你俾清楚啲 啦。 咁但係其實對面就係差館嚟嘅，啊嗰咁都夠膽喺嗰度落手喎，即係一個叔叔，即係嗰時30多歲啦，都唔算阿伯嘅叔叔啦。如果佢樣係正常30多歲的話，啊佢又氹到那個靚妹喎。 嗱，佢當然就唔喺嗰度落手啦， 佢喺嗰度氹到佢走嘛， 就氹到佢走啦，係啦，就氹到佢咁因為點樣由呢一個元朗廣場嘅 Yes Station。氹到佢走，然之後帶到佢去白沙村咁遠嘅地方。 因為咧，我相信佢都係要上輕鐵啊。 嗱，佢一定係冇私家車先。 係啦，佢一定冇車噶嘛。 一係輕鐵，一係就唔係佢搭車入去白沙村喎。 輕鐵到唔到白沙村？ 梗係唔到啦，一係就呢個 K66。 K66 就在附近對面或者後面的朗平村那裡應該有一搭的， 要是就搭這個 minibus 就是這個小巴啦，就而呢第二個失蹤者就在嚴佩珊，嚴佩珊就在哪裡不見的呢，就是在暴龍樂園，暴龍樂園就在新合益廣場裡面的。新合益廣場喺邊啊？元朗人 都係喺元朗啦。咁但係即係喺呢個，我記得喺街市附近嘅，即係我記得喺街市新合益下下嗰度，都唔記得個名啦。 即 係 嗰個其實幾細嘅商場，咁 比較細嘅商場， 一個暴龍樂園咁咯。即係入邊有嗰啲遊戲機打啊嗰類啦， 類似冒險樂園之類嗰啲嘢。 咁一個咧就閃卡痴嚟嘅，咁就阿陳樂文咧勁中意 Twins 嘅閃卡啦。一個咧就係 Twins 好紅啦。 係啦，一個咧就係勁中意打機嘅，咁就阿嚴佩珊咧就喺 Yes Station 嗰度咧。就打機嘅，咁啊認識到，首先佢唔知係咪喺度認識到啊唐永強啊？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據佢啲仔女講咧，佢哋基本上之前咧已經見過呢個姐姐噶啦，見過嚴佩珊去過佢哋屋企嘅幾次噶啦。咁但係最後一次咧就好肯定咧，佢阿唐永強咧係由呢個 Yes Station 咧帶佢走嘅。點解咧？因為咧有曬嗰啲閉路電視咧，警方抄翻嚟睇嘅時候咧，就發覺有條友咧就行行地背嘅，咁啊就同阿嚴佩珊傾偈喎，咁啊見唔到佢樣嘅，就係見到身影嘅啫。傾偈完之後就同佢一齊咧，同呢個嚴佩珊一齊咧，就落咗去附近嘅一個即係小巴站嗰度就搭車走。咁所以咧，再 我都奇怪點解即係佢咁容易帶到一個女仔翻，因為佢都咁山卡拉，嗰個女仔又唔係真係好細個，都成10歲，都其實都識諗嘢噶啦嘛，同埋一個即係。咁即係都肯去跟佢咧，原來佢本身已經識呢個女仔，唔係啱啱識。 係啊，同埋咧就話説咧，閉路電視就見到咧，唐老鴨咧其實身邊有幾個小朋友喺度嘅。咁我呢家係咪鬼魂啦？因為嗰啲真係佢嘅仔女嚟啊嘛。佢基本上就帶住3個流僆出嚟，就周圍去溝啲妹妹仔。咁妹妹仔見到有小朋友喺度，咁佢不以為意。 但係佢最細嗰個豆僆歲齡嘅啫喎，啱啱識行嘅啫。 因為同埋佢當時佢太太走咗佬啊嘛。 咁先一個人就滴住三個，佢都幾，我覺得佢真係都幾 俾狼死喎嚇， 係咯，咁啊咁仲要跟住仲要去氹妹妹仔喎，咁呢個人都有佢嘅辦法嘅。 嗯， 咁妹妹仔 先啊，等 Sir 講真，佢真係有一個戀童癖喺度真係。 咁呢個好肯定啦，咁同埋即係都話落佢嘅老婆都咁細個啦，係咪？第一同埋第二個太太都係十幾歲就已經即係娶咗翻嚟噶啦。咁跟住咧，警方就再即係已經知道呢兩個女仔肯定就跟咗一個駝背嘅即係韓背嘅男人咧，就去咗屋企。咁啊，再睇翻唐永強個樣子，咁其實你樣樣咁樣拼拼湊湊埋，就已經知道即係都好大機會咧。嗰兩即係做埋嗰、那個 sorry， 做埋嗰啲化驗啦，當然 DNA 啊鑑證嗰啲啦，都證實咗咧呢兩個女仔就係即係嚴佩珊同埋陳樂文啦。當時就係因為咧咁樣咧就俾佢氹走咗，翻咗屋企咯。咁亦都咧喺唐老鴨嘅電腦啊入邊咧，就見到啊嚴佩珊啊嗰啲，其實佢哋就喺上面咧就 send 過一啲 email 啊嗰啲出嚟嘅。咁仲有咧鄰居咧，原來咧曾經咧就有個鄰居就話咧喺個樹透過一個樹嗰啲罅嗰度咧，就見到有個女仔就喺唐老鴨間屋面前咧嗰度喊。咁然之後咧就唐老鴨走出嚟就話就拉翻佢入去嘅。咁所以咧佢當時唔知咩事啊嘛，咁啊就後屘先知咧，原來嗰個咧好大機會咧就係陳樂文嚟嘅。咁所以其實之前已經咧，基本上呢兩個妹妹咧已經即係尤其係嚴佩珊啦，根本經常就喺白沙村出入嘅，但係冇人即係知咩事噶嘛，以為去屋企玩。 嗯，咁佢之前出入可能真係去玩嘅，因為都唔係一次嘅話係咪？佢就可以入得去又走得嘅，都係真係去玩嘅啫。咁但係即係原來即係呢個人本身都有個癖好咧，就係佢真係不斷去即係揾啲咁嘅小朋友喎。係， 咁同埋咧，即係基本上咧，佢哋就。即係對佢好信任咯，我諗最初嘅時候。 咁因為你唔係第一次啦嘛，即係你經過咗第一、第二次嘅時候，你覺得都冇問題啦，可能即係真係會俾啲閃卡佢，或者有其他有飲有食咁咧，即係我哋啲小朋友嗰、那個即係個戒心就冇咗咯。咁但係其實都好奇怪，因為佢永遠都係得一個女仔去佢屋企，即係唔會話同時有同學。通常啲女仔都中意三幾個同學一齊去玩噶嘛，放學打機去邊度都好，食嘢都好啊嘛，即係好少話一個女仔去噶嘛。 係。哇！咁即係嗰啲閃卡嘅誘惑真係咁大唔可以？ 唔係佢閃卡誘惑大咧就唔出奇，但係即係我奇怪係得佢一個，即係冇其他同學喺身邊，或者係咪有其他同學即係唔肯去咧？即係如果你有兩三個女仔一齊嘅話，咁如果其他身邊嘅同學唔肯去咧，通常你都唔會去嘅。 啊，其實咧，我哋頭先見到係唐永強嗰啲掃描啦。咁我今日問個士多老闆咧，咁佢哋識佢噶嘛？唔係識佢，即係大家 見過面 啦，郵差叔叔又見過佢啦，即係好多同佢打麻雀嗰啲人都更加識佢。話佢咧。其實佢個樣係好，即係點講啊？都斯斯文文嘅，即係唔會令你太有戒心嘅。 嗯， 即係唔係嗰啲樣衰衰嘅猥瑣啊？ 頭先睇到佢話，即係啱啱被捕嘅時候嗰張相咧，就即係側邊睇到係斯斯文文 OK 嘅。咁但係跟住我咪有一張咧，喺嗰度踢緊波嗰張咧，就應該喺監獄入邊佢喺度活動嘅時候俾人影到嘅。咁啊，有啲聽眾啊，啲觀眾咧就質疑我哋嗰張相會唔會其實唔係唐永強嚟嘅咧？咁係咪咧？阿鄧 Sir， 你哋最清楚啦。 點解唔係咧？我唔係佢咯。 嗰個就係唐永強嚟。 坐監坐壞咗啫嘛。 坐到咁老，有人就以為嗰個係咪歐陽炳強咧？嗰、那個唔係應該嚇，真係唐永強。 我一陣間再作鑑證。 雖然兩個都叫阿強。 我唔敢講100%，有時。啲嘢，知唔知我哋呢啲咧，真係 就唔係喎，因為我相信喎，因為鄧 Sir 都見過呢啲相噶嘛，喺 但係佢嚟嘅喎，係、咯，應該係。 我哋只係奇怪點解佢老得咁快咧？ 但係會唔會記咗撈亂咗啲相咧？其實即係嗱，佢如果睇翻網嘅，應該就係話佢係唐永強嘅。咁、有冇撈亂相咧？ 機會好細， 應該唔係啦。 好啦，咁講翻啦，呢兩個女仔咧，咁其實當時就跟咗佢屋企啦。咁然之後咧，阿唐永強其實咧就當然咧就佢嘅心態點解要殺佢哋咧？根據最後綜合報導，其實就是因為唐永強就很慶他的老婆、打親電話給他就流飛了去留言或者永遠找不到他、甚至乎接到電話的時候都當他沒有到。咁話說咧，佢一收咗佢個老婆咧，佢老婆又叫阿珊啊，佢老婆又叫阿珊嚇、范柳珊。 范柳珊。 阿嚴咁跟住擰轉頭嘅時候，見到嚴佩珊啊，或者呢個陳樂文好啦，都係咧。佢突然間就個好嬲啊個人，因為佢嗰刻咧就好憤怒，即係已經俾憤怒係填滿咗佢心，所以佢就要向佢哋報復，即係佢要向佢太太報復。咁佢就運用佢自己嗰個咁嘅信念咧，就係話要殺咗五個女仔，五個小朋友，咁或者係叫有血緣嘅人，咁令到佢咧可以升仙啊嘛。頭先話唔知點解佢會咁樣諗。咁、究竟其實 佢咪識埋曬啲咁嘅邪術咧？本身 佢話佢自己就學過泰國嘅邪術啦。咁、究竟即係如果喺呢個法科上面咧，係咪咁樣諗咧？即係咪殺咗 小朋友即就可以令到一個人的個力量是壯大。不如我哋請呢個警界天師簡順梅出場，同大家講下先。 響東南亞一帶咧，都好中意去攞一啲小孩子嘅胚胎，或者係攞啲小孩子個骨頭咧，就愛嚟練一啲我哋叫做養鬼。即係養鬼仔咧，佢你抽咗佢雲頭出嚟之後咧，就好容易去控制呢個鬼仔咧，就去做嘢嘅。呢個唐永強咧，咁佢本身咧就係我諗帶住好多仇恨啊。而佢咧，佢知道有呢啲方法，但係佢又唔識好似一啲巫師咁樣咧，就走去攞一啲細路仔嘅胚胎或者細路仔，即係胚胎嘅意思咧，就真係好似人哋做碌葛嗰啲咁樣，即係泰國啲碌葛咧，咁即係話你墮胎之後，成個胚胎咧攞咗之後咧，就會進行一個燒屍啊，咁啊燒響佢個下巴咧，就進行一個燒屍，燒咗之後攞咗嗰啲屍油咧，就用一啲屍油咧就我嚟作法嘅，咁但系咧佢又唔系法师，佢又做唔到呢啲嘢。咁但系嗰阵时嘅坊间咧就话，如果你可以攞到个细路仔嗰啲灵魂啊，咁而呢个灵魂咧，咁你就可以控制佢帮你做嘢。我谂呢个咧系纯粹系因为佢嗰个仇恨，至到佢个歪念就系话，如果我要对付人咁解，如果我对付人。但我自己又唔得手嘅，我可唔可以去用一啲鬼魂我嚟纏住你咧？呢啲我諗完全係同呢個同呢個仇恨好有關係咯。有血緣啊，或者係殺咗啲細路仔，根本你唔可以 keep 住佢嘅靈魂。你唔 keep 就你唔識 keep 住佢靈魂，你根本就唔可以行世一個俗語叫英靈。 好啦，聽到啦。咁原來係唔 work 嘅，即係如果阿簡師傅所講， 但係可能阿唐永強嘅相信係 work 嘅喎，即係佢學埋曬啲，即係學一半唔學一半啦，知啲唔知啲嗰啲， 淨係一個即係藉口咧，即係自己去作一套嘅 theory 出嚟，然之後就俾佢好合理化咁去殺人啦嚇。等上點睇咧？ 佢一半半嘅，譬如佢想話五鬼勾魂嘅實際，雖然佢不斷講大話，但係佢依個似乎唔係大話，因為佢實在係真係殺咗兩個人咧，又發生兩個性行為，然後再殺埋自己三個仔女，佢真係去點火去自殺嘅。但係問題依個所謂五鬼勾魂咧，因為我唔係法科，我唔係講一套啊，講傳統嗰個義理嚟講啊，依個所謂五鬼勾魂咧，實質上咧就係出自五鬼運財就係、是、再原始咧追翻做易經，佢係講東南西北中係一個風水位嚟嘅。但係問題咧，後來加入咗啲茅山道術咧，就越嚟越偏啦，就真係出現咗所謂五鬼勾魂嘅術。因為呢個五鬼運財咧，唔係正財，佢只係啲偏財。咁嚟再擺歪一啲咧，那個所謂五鬼勾魂咧就好恐怖嘅，直情真係將五條死屍出嚟咧。就擺出嚟咧，就將個生人嘅血咧注入咗個死屍裏邊，然後仲要念一啲符咒咧，嗰五個死屍就可以幫你做嘢。咁但係問題，這個唐老鴨佢似乎冇理由識得啲咁嘅嘢，而加上佢根本冇記錄出過貨，亦未去過泰國，咁佢從何而來咧？咁啊真係要問佢知。 因為佢喺越南嗰度長大咧，喺越南即係都係東南亞一帶咧，佢有可能即係接觸過，一聽過人哋講呢啲咁嘅嘢，但係佢肯定即係就冇親身去學過，更加冇嗰、那個即係所謂法力。 嗱，但係我又懷疑喎，因為佢太太就話佢老公咧就成日去接觸啲茅山嘅，咁香港都學到嘅，你唔一定要去到泰國或者越南嘅，即係但我相信佢係識，即係佢係一定係知咯。但係，只不過佢 識知幾多咯， 係借自己去創作一套概念出嚟，去殺人報仇咯。咁好肯定佢就憎佢老婆憎到飛起㗎啦。所以咧就要即係，而且佢想佢仔女咧同歸於盡咧，作為一種報復。因為仔女有一半係佢老婆㗎嘛，係咪？咁所以就一齊死咯咁樣。咁但係同埋我不如我哋又有問，因為都問咗阿簡師傅啦。究竟即係我哋成日聽嗰啲五鬼運財，五鬼運財咧？嗰時睇報紙成日都話唐永強係。五鬼運財咩？佢其實係咪真係五鬼運財咧？佢同埋呢個五鬼咧，即係就算唔係運財啦，係報復啦。咁呢個五鬼點解係五嘅咧？咁不如阿師傅又講下好嗎？ 好多人就話五鬼運財就五鬼去運財。咁基本上第一響佢嘅仇恨之中咧，其實就唔關財唔財事啦。咁第二咧，鬼運亦都唔係咁樣可以去同你攞一啲財翻嚟嘅。咁而佢點解會用五個數呢？咁我亦都唔知，因為點解呢？不嬲我哋就講話呢個 五軌就一路通傳咗落嚟咧，都係用呢個五軌嘅，因為我哋喺風水上面都有一個叫五軌位、五軌位咁樣嘅。咁可能咧，佢一個即係一個唔相信咧，就係五軌嘅能力咧，可能係最大嘅能力。咁而佢咧就係利用咁樣，希望用五軌咧去傷害佢身邊嘅人。咁但係其實喺我哋法家人嚟所講，佢所做嘅任何嘢都係冇可能。我諗佢咧，佢又識啲，又唔識啲，又可能又聽。即係又聽人哋講下，又話五鬼運財，又話五鬼可能會最犀利就係五隻鬼，咁我諗會有呢一個誤信，而係咁樣去做咯。 即係佢將幾種唔同嘅概念可能撈埋一齊炒埋一碟咁 啊？係啦，嗱咁樣去睇咧，就應該就係嘅。如果唔係咧，佢唔會咁樣去做，而希望揾到個靈魂係要害佢身邊嘅人。 其實根據呢個咁中意狡辯嘅阿唐老鴨咧，佢後期喺庭上面咧，佢點講咧？佢就話咧，佢真係有啲內疚嘅，佢殺咗嗰兩個女仔。但係佢話咧，佢其實真係冇諗過咧，係仔女都會死噶。佢咧就亦都因為佢話佢自己咧，其實問過啲仔女，喂，你同啱啱同阿爸爸一齊死啊咁樣。咁佢話仔女願意喎。 佢個仔一歲至五歲啫喎。 係咯，識講嘢㗎啦， 識講嘢，不過識鬼答你咩？唔通話唔願意咩？ 咁佢就話咧，仔女因為咧願意同爸爸一齊死咧，所以佢先至有勇氣咧，係去嗱聽住個邏輯啊，係因為仔女咧就願意同佢一齊死，所以佢就有勇氣去死啦。咁你都咧，佢就唔係真心想殺佢哋，只不過咧又擔心自己死咗，咁邊個照顧佢哋咧？哇！真係寫小説嘅佢真係，咁所以咧佢就話，即係咁樣去合理化咯，將佢自己點解要即係。咁樣去傷害小朋友咯。 呢個人真係好中意砌詞狡辯，同埋好中意將個責任推俾其他人。即係佢就算犯咗案啦，即係咁嚴重嘅事，佢犯咗之後咧，佢真係冇一句係承認自己係一個完全係負曬責任嘅喎。佢全部都係推俾其他人嘅喎。 仲有喺庭上面咧，梗係俾人哋係咁質啦。即係點解你要咁做啊？點解你要奸屍啊？咁樣咁佢就話咧，其實咧，主控官啊，如果我有你咁清醒咧，我就唔會殺人啦，係咪先？咁我根本當時好混亂啊嘛，我都唔知自己做過乜咁樣。咁佢話咧，仲離譜到咧，佢就話因為咧就因為嚴佩珊咧當時咧就佢聽到佢就話佢有幻，即係其實幻聽啦。佢聽到係嚴佩珊呢個小朋友同佢講咧，話要帶走佢啲仔女喎。咁所以佢好嬲啦，好嬲之下咧，佢就咧將佢咧就捉咗上張鐵牀嗰度。咁然之後咧。就扮嗰啲失憶證人啦，佢就話咧，到佢醒咗嘅時候咧，咦，我條褲點解除咗落嚟嘅？咦，點解佢條底褲咁多血嘅？咁佢話我唔知道自己做過咩喎。 咦，嗱，佢呢度講咗一句頭先我嗰個疑問啦，就係佢真係喺鐵床上面發生呢個性行為，可能嗰陣時嘅嚴佩珊真係未死嘅。即係我又覺得佢可能死咗之後，佢又再進行奸屍。 嗱，但係咁啊，佢就認為或者佢想卸責或者點啦，佢就話佢承認佢自己奸屍嘅。佢只係承認自己奸屍啫，佢話佢可能係奸咗屍，而且係可能啫。 佢咩都扮唔記得。 但係佢好強調咧，佢話第一個女仔咧，阿陳樂文咧，佢係冇奸屍咯，咁咯。等 Sir 話佢後嚟好憎人哋話佢奸屍係嘛？ 佢寫信去俾人報館，佢話警方屈佢奸屍，佢又唔認嘅，又反口供嘅。 嚇！咁即係庭大庭上，佢亦都承認或者點講啊？ 即係認一個唔認一個。 佢又冇正式認嘅，即係佢話我有奸都冇唔頂嘅咁咯。 但係冇即係冇走雞喎，有 DNA 即係驗到佢有啲精液啊等等嘅嘢喺度噶嘛？即係 咁包喺佢度。 即係嚴佩珊佢就肯定有即係性侵犯過佢噶啦。咁但係陳樂文因為個屍身可能嚴重腐。就未必查到，就冇證據咁解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一直強調話佢要作嗰個五鬼運財啊，定五鬼追屍啊咩嘅局咧，就一定要有五個血緣關係嘅人啊嘛。咁三個仔女有啦，咁佢強姦咗嚴佩珊，就即係有個血緣關係。咁其實佢應該對陳樂文都有做同樣嘅事咯。 即係強姦咗就係血緣關係。 係咪咁解咧？即係佢 嘅理由就係咁樣理由就係、 是。佢真係當人傻啊！但咁同埋咧，佢後期咧，警方咧就揾到阿嚴佩珊屍體嘅時候咧，就喺嗰個衣櫃嗰度咧，衣櫃頂咧就揾到一樣好神奇嘅嘢啦。咁咧就有一張相喺上面，咁張相咧就係佢太太嘅樣嚟嘅。咁喺張相上面咧就有太太嘅出生日期啦，就寫住生忌啦，同埋即係。有五口釘咁釘住咯。咁啊，當時咧 作法咁嘅樣啊，真係 作法咁嘅樣咯。咁究竟係做乜嘅咧？攞嚟？咁啊，梗係要問一下警戒天師啦。我哋聽完之後翻嚟咧，又再繼續講一下咧，唐老鴨呢個人咧有啲乜嘢嘅歪理。 如果咁樣咧，就好清晰咧，就係話其實咧，佢係想用女童嘅靈魂，咁即係佢自己單方面一廂情願就以為佢做咗呢樣嘢，令到呢個女童嘅靈魂咧可以呼喚佢幫佢去害呢一個，因為咧我哋即係做一啲巫術又好或者降頭又好咧，就係、是、需要呢、這個嗰、那個人嘅出生年月日時啦。啊，同埋或者係佢少少係屬於佢嘅嘢，譬如係指甲啊或者頭髮嘅嘢咧，可能嗰陣時太細微嘅嘢或者頭髮或者指甲咧，佢揾唔到出嚟啫，唔係表示冇，因為嗰啲嘢可能警方覺得唔通響翻佢自己屋企有啲頭髮係一個會特登去做嘅嘢咩？咁可能佢有啲嘢咧係連埋響嗰張相。嘅後面或者有指甲包埋喺腦裏邊，亦都唔出奇。應該就係想用呢啲咁嘅巫術咧，係令到佢太太咧，好似一個被釘住，即係好似我譬如我哋見到呢啲巫術或者降頭咁，釘住個子宮仔或者係一個草人一模一樣啦。 傳統會唔會又係話釘五粒釘咁咧？有冇話啲咁嘅即係數字上係特別係要五嘅咧？定係還是都係佢認為五係最強嘅一個法力咧？ 嗱，因為我哋任何行教咧都係行五嘅。譬如是五女啦、五鬼啦咁样，咁所以我相信咧，佢全部都系行呢个五女，即系话金木水火土。因为我哋响风水学又好，或者响我哋玄学都假定我哋呢个世界系由五行去组成嘅。咁五种元素就系金木水火土啦。咁我谂佢嘅原意亦都系用五行嘅力量嚟钉死佢咁咯。 如果佢哋咁讲咧，佢只系一个女童嘅私生。即係唔係話好似頭先你所講話用佢嘅屍油啊，或者係其他即係佢嘅骨頭啊，咁其實都係冇法力嘅喎，基本上係嘛？ 當然啦，而家喺咁嘅情況之下咧，當然就係一啲力都冇啦，要有一啲牽引嘅模式先得。咁、那個模式，譬如就係嗰個人一啲物件啦，成日都用嘅物件啊，或者頭髮，頭先講過啦，就係指甲。咁跟住再係你用一啲吊魂儀式，係吊佢嘅魂過嚟，咁你跟住先可以釘落去嘅。所以個草人公仔咧就係、是、會係，譬如我哋有啲咒嘅草人做你身啊，呢個就做你面，呢、這個就做你手咁樣。即係每一句咧都每一句嘅咒語，令到佢個魂咧係釘咗落去。咁所以你先可以用呢個巫術去害翻呢個人。 有咩補充咧，等 Sir？ 佢阿簡師傅講個五嘅數字咧，話最有力度嘅有一個道理嘅。因為易經嚟講咧，用五行金木水火土咧，就用一二三四五做代表啊。其中一三五咧就是陽數，二四就是陰數。咁所以大家聽過一句説話叫九五之尊，所以五就代表最高，皇帝都係五啊，佢唔會九六嘅，五就係最高噶啦。 原來係咁嘅，唔該，星星都有五隻角啦。 嗰啲唔識。 但係點解台又得四隻腳咧？不知啦， 你同阿唐永強都有少少相同之處。 話佢嗰啲咁嘅啫， 冇眼光大噶。 佢真係，所以咧，你咁啊，呢個人咧真係俾人拉咗之後一停咧，仲牙刷刷咁樣喺度歪理連篇嘅。咁所以咁當時咧，佢真係咧都幾合，即係嗰啲把口攞過油嗰啲，我覺得 佢。即係佢都係嗰啲，佢把口唔係攞過油啊，點會氹到咁多小朋友咧嚇？即係仲佢老婆即係同氹埋喺度成十幾年喎，同佢一齊嚇。 同埋話説咧，佢就算以前佢舊居咧，都係兒童樂園嚟喎，即係少年嘅，即係逍遙地喎。咁啊好多啲即係無家可歸啊，即係或者唔係無家可歸， 即係唔想翻屋企嗰啲， 翻屋企唔中意黐屋企啊，或者俾屋企人即係趕咗出嚟啊，或者係離家出走嗰啲咧，就好中意黐住呢個。唐叔叔嘅，就成日咧就去咗佢屋企嗰度咧就玩啊咁样嘅，即基本上佢就系一个咁嘅人嚟噶啦。咁啲人都怀疑咧，其实佢当中咧应该系淫欲过好多女仔，即系少女童啊咁俾佢搞过。 即系都摸手摸脚啊之类，都可能即系小不免。咁但系其实有时即系中意小朋友同埋即系真系去到恋童癖咧，就系两件事嚟噶嘛，系嘛？但系其实即系有时真系分辨唔到，除非系即系睇到佢做啲咩嘅啫。如果唔系，你就咁喺表面睇，好难咁就咁讲佢话佢系恋童癖噶嘛？可能佢真系中意细路仔嘅啫。 咁啊唔会，因为恋童癖咧，佢真系有性行为嘅，就唔同普通中意细路仔嘅。 就称之为恋童癖啦。 因为所谓成為戀童癖咧，就係、是、一般成年人見到啲弱小嘅細佬哥咧，就會產生保護嘅心理嘅。但係戀童癖嘅人就唔同啊，見到弱小人咧，佢產生性慾。所以一定要通過性，如果冇一樣嘢就唔算戀童癖啦。 咁有冇話即係幾多歲，即係嗰啲戀童癖係咪天生嘅咧？係咪即係與生俱來我就有呢個戀童癖咁嘅咧？會 咁啊兩個層次，有啲係天生嘅。 當他大腦在受孕的時間已經開始有發現變化，就這個先天性就少一點，後天性呢就多數就是小腦哥的時間受到性侵犯，或者一個頭部受的傷就有影響，但問題根據文獻所說很多都是要到三十歲之後才發病的，多數男才有戀童，女兒很少有戀童，所以童永強都是到了三十多歲開始 就開始發生，但他又不止，因為如果他以他的年齡38歲，即是案發的時候，究竟他是不是38歲的成 年人，有沒有報世 呢？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報世到，但是如果不是的話，他認識他的前妻甚至是第一任妻子的時候，其實都是可能是小過30歲的一定，那時候他都是喜歡小孩女的女的， 他 可能分分鐘是報世了個歲數，因為他這些 在外地來香港呢，可能因為種種的原因呢，就根本個身份都成問題，未必是真的身份，所以可能真的報世了。 你說等常幾好呢，真係一個人就去化身法醫啦、心理學家啦、性博士啦， 佢都未講埋歷史嗰一範添啊！即係其實 好正。 講到奸屍，我先問過鄧 Sir， 其實奸屍原來呢啲嘢都係好有典故，大家真係唔介意要聽聽啊？係咪中國歷史裏面都有奸屍呢樣嘢？ 正史有魏晉南北朝嘅時間咧，晉書曾經講過喺啊後燕啊。那個皇帝叫慕容熙，咁啊好中意個皇后叫扶皇后，中意到貼曬地嘅。咁啊扶皇后突然間暴斃嘅時候咧，咁啊佢咧就昏迷咗幾日，傷心一陣。咁佢咧從屬咧就將個扶皇后咧埋咗喺個棺材嗰度。咁啊依個慕容熙醒翻時間咧，就當眾將個棺木打開咗，然後就眾目睽睽之下爬上去同呢個皇后交媾。 咁都得？ 咁都得， 仲要眾目睽睽， 眾目睽睽喺大庭廣眾，個個人見到之下， 即係呢個皇帝都咁樣做喎，呢個歷史都有寫低㗎喎。 係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就翻一翻《晉書》，慕容熙， 今日又有書啊， 後燕嘅皇帝， 佢日日都帶本書嚟嘅嚇。即係如果有興趣，其實問下你咪得咯，即係仲快。 係啊，打俾你得 咯。個書都啲淵源，因為個陸象山咧就講佢宋朝嘅理學家，佢認為咧人人都可以做聖賢嘅。因為大家知道朱熹很喜歡說婦人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嘛，那些人就說你的塵義這麼高哪有阻到啊，那他們那派就說不是的，人人都可以成為聖賢的方向，那我覺得奇怪，那唐老鴨是這麼極端的呢，所以我有興趣去研究 研究到未 呢？ 都是很極端的，有極好有極壞，即好像有上有下有左有右，當有些是成煙的時間一定有些魔鬼， 但很明顯這個人就一定想埋了一邊的了，不用問的，還有他這個人呢就其實一直以來都是不務正業那些來的，沒什麼工作，可能就是散工啦，大部分時間在個事發前的三幾年就走去做些小生意， 好像在街邊賣東西 一敗塗地啦，以他的性格看來都是玩多過做啦， 還有他不斷犯法的，其實 例如犯了什麼法， 試過吃霸王餐餐啊嘛，話佢，同埋話佢唔知偷嘢定咩，即係揾翻先。咁總之佢有啲 恐嚇勒索， 恐嚇勒索，即係佢有啲總之有啲幾條罪嘅，試過 假證供， 試過幾次入獄嘅呢個人都係即係啲本身就壞分子噶啦，即係都係嗰啲唔中意循規蹈矩，即係有少少反社會人格嘅，我覺得佢都。 所以就即係靠住自己，即係可能即係偷下拐騙攞下啲錢咁樣啊，再唔係就攞啲公款啊之類。咁所以及後到嗰個佢個第二任妻子呢個范柳珊咧，都即係長大成人咧，都23歲嘅時候咧，都發覺呢個男人真係冇可能同佢一世噶啦，所以就即係亦都因為經濟問題啦，所以就自己走咗出去打工。 不過我就聽咗一個頭先你講話即係戀童癖咧，咁啊聽到一個講法咧，就話點解咧呢個唐老鴨咧會變咗寒背咧？咁啊攞出嚟俾大家即係聽下，你覺得啱唔啱啦？我又覺得有少奇怪嘅，即係就話因為咧佢咧就長期咧。就喜歡跟小朋友傾偈嘛，連佢老婆都係小朋友，咁就成日咪要寒住個背，即係谷住個身咁樣，弓住即係彎住個身咁同人哋傾偈，所以咧佢長期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佢就變咗一個寒背嘅人，就好似咧嗰啲人咧做清道夫啊、幼稚園教師啊嗰啲，都會有少寒背嘅情況。 我又冇睇過，即係幼稚園教師一定有寒背喎。但其實佢本身身高都唔高，佢5.4尺度啫嘛。咁啲細路仔即係如果10歲8歲，其實都有5尺噶啦，分分鐘。而家啲人咁其實都唔係差好遠啫。我又唔覺得佢需要即係成日彎身咁緊要咯。咁當然佢彎身好多原因嘅，可能佢自己嘅生理嘅問題啦。呢啲就 但我最憎佢咧，就係咧，即係入咗獄之後就係咁喺度揾啲記者又喺度幫自己自辯啊嘛。又成日咧就借即係人哋已經好慘啊，俾你咁樣即係。咁樣侮辱而死啦，即係你都連一啲悔疚之心都冇，唔得唔得止喎。佢就成日咧就話發夢咧， 個女仔嚟向佢報夢咧，就乜乜物物咁樣。又話咧，即 係報夢唔係揾佢喎，係揾其他人嘅責任喎。嗰下 咪就係咯，即係例如佢話阿陳樂文咧，就向佢報夢啊，就好慘好嬲咁喺度喊啦。就話咧，嗰班警察真係衰啊！為咗邀功咧，就唔即刻撈我屍體出嚟啊！等我喺入邊浸咗咁耐啊，咁樣，即係我覺得佢最賤格就係咁咯。 即係佢作嘢仲要作到係幫曬自己嗰樣，即係竟然係嗰兩個死者都好似幫緊佢咁樣，即係個責任唔喺你度啊，都係嗰啲警察衰。有冇可能咧？同埋我覺得佢講呢啲嘢出嚟，一來佢係想即係喺未當時佢聯絡好多報館啊雜誌嘅時候，其實佢係未判刑噶嘛。咁我佢又想做啲輿論壓力，即係等人哋覺得佢無辜啦。第二件事，我覺得佢有少少麻醉自己啊，佢真係話俾自己聽。我真係無辜嘅喎，係佢哋衰啫嘛，即係所有嘢都係佢哋衰。如果唔係阿嚴佩珊話要攞走我啲仔女，我唔會殺佢㗎。如果我老婆唔係走，我又唔會捉住啲仔女嘅。即係所有嘢都唔關佢事，係被逼嘅。社會嘅錯咁樣咯， 真係賤中之賤喎呢個人。 嗱，同埋我覺得佢係縮縮地啊，即係根本上咧就將，即係好多人都有咁嘅心態嘛。即係所以有啲人話點解之前有人啊，譬如話唔會信歐陽炳強咧，其實係你根本都唔知佢係咪連自己都呃埋。雖然佢講好多個理由咧，可能係即係好似啱喎，但係其實究竟佢係咪自己呃埋自己咧？佢唔係特登去呃你，係佢自己本身都相信。 即 係 當咗嗰樣嘢 係 真先，首先 有可能噶嘛？有時佢哋可能即係希望呢件事實咧，慢慢希望下咧，就變咗佢覺得呢個都係事實。 咁但係你講出嚟嘅嘢，始終有好多嘢你要同客觀嗰個事實係 當然冇人信佢啦，好明顯啦 嚇。咁但係唐老鴨就肯定係罪有應得啦。咁當時都判咗終身監禁啦。咁另外佢即係去。即係意圖去整死個小朋友咧，亦都係判咗八年嘅。其實咁，總之都係有排坐啦。咁佢有排都出唔到嚟嘅呢個人，我相信啊。咁都對社會真係好有危害性嘅。咁但係最慘係小朋友咯，即係佢幾個小朋友，哇！由細即係其實生出嚟已經係基於一個唔係咁正常嘅關係嘅啦，即係佢哋嘅即係爸爸媽媽。咁跟住咧，仲要咧，去到幾歲嘅時候就已經遇到咁嘅事，即係一世都留下陰影。 但係我覺得就即係。唔知叫唔叫幸運啦，因為佢可以即係喺咁細個咧就離開，即係唔需要再對住佢爸爸咧，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如果你一路對住呢個唐永強一路長大，我諗都係大件事啊。係啊，老實講，即係佢咁細個，當然啦，受到咁大嘅傷害都係好慘啦。咁但係另一方面，佢可以唔再即係同呢個爸爸一齊咧，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咯。對佢長遠嚟講啊。 今日咧，我哋嗰、那個 係。 時常係咪應該正常翻啊？好似 有中間好似有少少窒啦嚇，咁又冇上一次咁犀利啦嚇。咁上一次因為上一次我哋講嗰單係阿李同阿文傾嗰單啦嚇，響和街嗰單輪上慘劇嘅時候就似乎窒得好緊要，即係我自己屋企睇都係啦。咁啊頭半個鐘 OK 之後咧就成個鐘都窒嘅。咁所以我哋咧咁有好多朋友都話咁嗰日真係睇唔到喎。咁所以我哋決定咧，聽日星期六咧就會咧喺奇幻迷會嗰度咧就再重新播放呢三 part 俾大家睇翻次啊，係咪先？ 禮拜幾啊？禮拜日啊？ 星期六。聽日好，係啦，因為我咧就嗱咁，同埋咧，我哋根據經驗就有啲人話：，唔好限時間啦，你十一點我又太夜啦。咁 OK， 唔緊要啦，還都係俾大家睇嘅話， 大家一齊睇開心啲喎。好似睇戲都開心。 算啦，而家興 video on demand 噶嘛，中意睇就睇嗰種啦嚇。咁其實就再提一提啦，如果想 video on demand， 其實只需要俾少$99三個月嘅月費咧，就能夠係可以隨時想睇咪睇咯，係咪先？咁即係介紹下啦。咁但係聽日咧就會喺奇幻迷會咧，就我諗下晝開始我就會即係 po 咗啲 link 喺度，大家就可以自己去睇翻啦。因為花家姐都係即係好。即係好想，即係大家都重温到呢個故仔啊！嗰日好多人睇唔到。 邊個響和街嗰個？ 響和街嘅故仔係咪啊？ 係響和街嗰個係咁啊！大家睇完之後咁啊，就有咩感想又可以喺奇幻迷會嗰度留言啦。因為我原來咧即係嗰日都收到啲電話咧，唔係電話 PM 啦嚇，未打俾我嘅，咁就話。好感動啊！嗰單案咧，即係尤其我哋第三 part 講到咧，即係阿簡生咧，即係響和街嗰、那個，即係命案倫常命案嗰、那個即係爸爸咧，好慘啊！即係覺得佢而家真係即係活死人一樣。即係一方面就係兇手就係自己個仔，咁死者亦都係自己嘅太太同埋個女。即係前又行又唔係，向後褪又唔係，生又唔係，死又唔係，真係唔知點算。 搬咗工未啊？ 嚇！ 搬咗工未啊？ 搬咗屋，佢冇搬到過，一路都係。但係佢咧，佢嘅嗰間餐廳冇做啦。佢因為連做嘢都冇心機啊。係啊，咁嗰個係唯一佢咧，本來咧係攞嚟寄託嘅一個即係事業咧。起碼人有啲嘢做下會好啲咯。即係你起碼日日同啲夥計吹下水啊都好咯。但因為點解佢唔做咧？佢根本唔想再接觸人，因為咧所有人咧喺佢身邊嘅時候咧， 佢會覺得咧，人哋望住佢嘅時候，佢覺得人哋係想問佢，即係關於嗱你而家點啊？誒好冇啲啊咁樣，佢已經覺得好難受啦。咁所以佢直情係唔想見親戚啊朋友。 但係嗰一次佢你哋上你同阿文上去即係去探訪佢嘅時候，好似佢就 OK 喎，佢有 啲咧，可能我比較善良啲啦，或者親切啲啩。咁啊，佢又即係 OK 嘅，即係咁誒，佢又短暫咪得咯，即係你譬如你翻工，你成日都會接觸人噶嘛，咁、 即係可能對住大眾就的確唔想，因為喺餐廳入邊又有好多即係其他人噶嘛。 係啊，同埋都試過有啲親戚咧，即係真係誒，可能唔係好識講嘢嘅時候咧，問候佢啊，咁佢覺得咧，即係佢好嬲啊，佢發脾氣咯，咁啊跟住又得罪咗親戚啊，咁佢又唔想啦咁。所以中日咧就守住喺間屋度，其實一路都冇走啊。 其實咧，如果有機會，真係應該勸下佢，即係。可能甚至係唔好再住喺嗰度好啲，因為我覺得即係始終喺嗰個地方咧，你好難走出嗰個感覺嘅，你好容易又會諗埋一邊，同埋你又成日如果唔出街又冇其他人同你去傾偈啊，做其他嘢，你不斷都沉住喺嗰個情緒入邊咧，其實係好難走得出來。 同埋佢用好多時間咧寫信咯。即係喺個電腦嗰度不斷打啲信咧，俾佢個太太啊、女啊、仔啊，係咁打，係咁打。咁佢用呢一樣嘢嚟到填滿佢人生每一分每一秒，咁即係佢其實一直都喺呢件事裏面咧冇跳出嚟。 所以希望你如果花姐有機會，你都可以再探下佢啦，即係 帶埋你去好冇？ 可以，我都喺附近 帶埋等上去， 叫佢將啲書信輯埋寫本書嘛。 哦，出本書，都可以。 啊，即係出開書， 真 係出開書，真係都中意出書。 好鬼有 sense 嘅 marketing sense。OK， 咁最後咧都要提一提咧，就因為近排都成日接觸到好多啲聽眾啦，就話唔知點樣俾錢嘅問題啦。嗱、咁就特別係支付寶啱啱開通咗之後咧，有啲人就問啦，咁其實我係咪即係？按了掣咁樣就得㗎啦，咁樣其實咧就同銀行俾錢嘅情況一樣嘅啫。就係咧，你首先要將你個Facebook 嗰啲 account 咧寫咗出嚟啦。你個 account 係乜嘢？你個名係咩？咁你同事咧就會幫你做開通個手續。咁咧就需時一至兩個工作天，你就可以睇到重温啦。咁亦都有啲朋友就話。我明明已經入咗錢嘅咯，點解睇唔到嘅？咁樣喺銀行入咗錢嘅咯喎， 點解仲未收到一個確認嘅電郵？因為會收翻一個確認嘅電郵先噶嘛。 係啦，咁跟住就問佢啦，點解會睇唔到咧？咁佢將佢俾咗錢之後嗰個過程講曬啦。咁原來佢就咁入咗錢之後攞咗張單出嚟之後咧，佢就冇做過任何嘢啦。咁就我哋同事係其實唔知道你係邊個，亦都唔知道你入咗錢噶嘛。咁所以你要根據翻咧，你俾錢嘅時候咧就佢彈咗個架出嚟嘅，咁咧就會話俾你聽點樣俾錢嘅。咁其實咧你就要將你個 receipt 就 send 去一個。email 嗰度，咁上面有寫噶啦，咁亦都要寫低你係 account 係咩啦，上面有個交易編號你寫翻啦，同埋咧寫翻你個名啦，咁簡簡單單唔係好複雜嘅啫，俾錢嘅嘢即係同識女仔一樣，一次生兩次熟，好易嘅啫。 咁大家第一次啊嘛，可能係咪先為咗你咁先睇下，即係俾99蚊嘅啫， 咁唔係就為咗我嘅，都為咗阿力力嘅，為咗阿等上嘅。 咁所以咧，唔緊要，大家如果真係遇到問題啊，歡迎你哋喺即係Facebook 直接 PM 我哋啦，我哋會幫你轉介俾有關嘅同事解決啦。咁同埋或者如果你記得到嘅，記低呢個 email 咧，就係 radio99cs@gmail.com。咁如果你可以直接去有咩問題嘅話 ，email 呢個地址咧都會有同事會答到你嘅。 係，咁就有朋友話咧，就又係咩第二 part 開始睇唔到。OK， 我哋呢啲問題咧會繼續解決㗎啦。 係。 繼續解決，終會咧會解決嘅，解決到嘅一定會，放心。但係重温係冇問題嘅，重温同下載都冇問題咁啊！ 有人曾經質疑我哋，究竟你係咪特登搞到個 live 窒下，要逼我重温咧？我邊有咁勁咧？ 咪就係咯！ 即係如果有咁勁嘅，我一早就用呢招啦，係咪先？ 唔 係，使乜等到而家？ 咁樣睇我哋啊，真係唔啱啊！你咁樣諗，邊個嚟嗰個？ 有人啦、 啊。OK， 好啊，今日我哋時間夠啦。咁我哋咧嗱，下個禮拜三啦，同埋禮拜五啦，繼續會有我哋呢一個奇安節目。歡迎你咧，就喺呢一個時間咧，11:00啊。逢禮拜三、禮拜五上 radio99.tv 就睇到我哋嘅節目噶啦。咁下個禮拜咧又會有啲新嘅案件同大家講噶啦。 記住，聽日奇案迷會又會重温呢個響和街嘅倫常慘案嘅。 好，唔該曬，等 Sir。 好，拜拜，等 Sir， 拜拜。 警匪殊途，人人鬼同路，一個歡迎警界、賊界。人界、鬼界、全世界收听的另类节目，逢星期三、晚上11:00至12:30，花家姐、艾力力、阿文为你爆尽奇案猛料。